可以在微信当中搜索 YGTP 九八六，或者是在微博当中搜索 FM 九八六音乐随心听。那大家好，我是张婷啊，今天呢是周五了，所以在这里提前替大家祝大家是周末愉快。不知道这个周末会不会有下雨的情况发生，一定大家如果有出行计划的话，一定要注意好防雨措施。刚听到有一点点拉丁风情的这一首西语歌，那下面这一首呢就是来自西班牙的风情了。听到他的声音总会有一种想跟着一起去律动的感觉。 The Shadow of Your Smile， 这首歌来自 Carmen Corset。 陪伴来自一份贴心的跟随，跟随来自一份对倡导的认同，认同来自随时随地对健康的提示，提示是对健康的跟随陪伴。 As the life healthy oxygen， 减少尾气，我为城市健康代言。锁定你的行车私家定制，这里是 FM 九八六。 And the wheels are turning, dancing on ice, but the temperature's rising. She steps in the club and the walls are burning. There's a cool cat in town, never settled down. She loves chasing the dogs around. There's a new kid around, and she knows she is bound to be the leader.The whole rat pack, and she won't wait for the return of the Mac. There's a cool cat in town, never going down. One day she's even heading for the crown. A cool cat in town. Oh, play, baby. Are playing. They're messing around till they all start swaying. Down in the club where the giant's jumping. The birds and the bees and the hip chicks are swinging. There's a cool cat in town, never settled down. She loves chasing the dogs around. There's a new kid around.She knows she is bound to be the leader of the whole rat pack, and she won't wait for the return of the Mac. There's a cool cat in town, never going down. One day she's even heading for the crown. A cool cat in town. Show the big dogs what to do. There's a cool cat in town. Oh, believe me, no cat's cool as this kitty cat. Yeah. She won't wait for a new dog around.Some cats in town, a cool kid around. But hurry up over the bar, a cool cat in town. Oh, yeah, baby. A cool cat in town, 来自 Brenda Boykin 还有 Tip 5两个人合作。那刚刚看到外面的天气啊，真的是天色渐沉啊，有一种山雨欲来的感觉，不知道在路上你所在的区域是否下雨了呢？今天开车在路上一定要注意行车安全。那今天来听的都是一些爵士音乐，刚刚说到 Brenda Boykin， 他其实呢就是一个非常有个性的这样的声音， 早年的时候受到一些歌舞片的影响，所以在他的创作当中能够听到这种摇摆的节奏。那下面这个歌手叫做 Rumor， 他是在澳大利亚的一个歌手，当时因为工作原因呢，他其实算是一个转学生，所以说因为家庭的原因，包括父母的一些婚姻的问题，他只能在音乐当中去寻求快乐，所以包括后来的很多的歌曲也是去讲述自己的成长经历。那下面这首歌 On My Way Home 来自 Rumor。 间是人们赋予时光的参照定义，区隔于不同阶段的零散记忆。距离是人们预计到达目标的长度，远近不是衡量它的唯一标准。速度赋予了它崭新的定义，驾驶速度的脉搏改变时间的距离。锁定你的洗车私家定制，这里是 FM 九八六。 这首 Moon River Let's End Our Roads， 听到他的歌声总有一种洗涤心灵的感觉。那这首歌就是他很早的作品了。其实他是91年出生的这样一个非常有才华的女生，可以说从小就抱回了很多的奖杯。在很小的时候，8岁的时候就开始登台演出，在很多的音乐剧当中都扮演过角色，所以小小年纪他有很多的奖项。那后来他的经纪人是试试看就把他的一些卡拉 OK 的伴唱演唱的这种小样寄给了当时的音乐剧大师，希望能够有这样的机会。而后来他也是如我们所愿，在视线当中去出现了一首 Moon River。 今天听的就是这些爵士音乐，在这样的天气当中听到这样的歌曲，相信也会让你的心情更加舒畅吧。不知道你所在的地方有没有下雨呢？我现在真的看到窗外真的是要下雨了。下面这首歌来自 Katy Melua， 她呢其实也是一个非常有才华的歌手。1984年出生在格鲁尼亚，当时呢她是跟父母一起又迁徙啊，又搬到了伦敦，包括到最后呢她是拥有了英国、俄罗斯和格鲁吉亚3个国家的公民身份。 而他的歌曲呢，也是在英国的一些榜单上非常靠前的位置。这一首歌来自 Katy Melua， Shy Boy。 Sitting in the window of the street cafe, watching you walking by each day. It seems that you always wanna look my way. Hey, you can't deny, boy, you're such a shy boy. So good looking you seem to be, but you're too tongue-tied to say hiSo easily. Oh, I'll tell you why, boy. 'Cause I'm looking for a shy boy. Most guys advertise by making eyes and telling lies. If you only knew, you could make your dreams come true.All you gotta do is ask me to. If this was a quiz on a TV show and the prize was a guy who would love me so, whatever they ask, the answer I know. Hey, my reply, boy, is give me a shot. 张哥，最近跟哪儿发财呢？ 哎呦，最近手头倍儿紧，这四九城里跑贷款啊，腿儿都磨短了。 您早言语啊，打5688-49，贷款代办服务就上摩尔龙啊，房产、汽车都能贷，还有无抵押信用贷款，贷款成功才收钱。 哟呵，摩尔龙电话是多少啊？ 5688-49。 贷款代办服务就上摩尔龙旗下易贷网服务热线5688-49，摩尔龙。 两点之间的徘徊，固定着每天的城市节奏，按部就班的循环往复着模式化的生活路径。抛开已久的烦闷，编写不同于常规的生命主题，与车轮不约而同的去丈量生活的炫彩半径，勾画属于自己的生活远征。锁定你的新车私家定制，这里是 FM 986。 有形有色的点滴生活，行走在记录着往事的城市街道，驾驶着私家爱车，驾驶着一种聆听心情。移动资讯的新车私家定制， 这里是 FM 九八六。 穿梭在五光十色的音乐世界中，体味不一样的音乐人生。繁忙都市，给你的耳朵做 SPA， 好感觉，简单不复杂。这里是音乐随心听。 Duffy 的 Mercy， 欢迎回到下半时段的音乐随心听。大家好，我是张婷。那今天呢是有一点点要下雨的天气啊，行车在路上一定要注意行驶安全。那此时此刻来听的都是爵士乐，刚刚听到的就算是电子爵士乐吧。接下来还是几首来听听电子和爵士乐碰撞在一起不一样的火花。可以在微信当中搜索 YGTP 九八六，或者是在微博当中搜索 FM 九八六音乐随心听，把你此时此刻的心情发送过来吧。Duffy 我们都已经非常熟悉了，之前在节目当中经常会播放他的歌曲，包括刚刚这首 Mercy 在节目当中去播放过很多次了。那下面这个人呢就是 Coop， 他呢其实也是一个非常有才华的人啊。这样一个二人组合是瑞典的一个组合，他们也是非常少的这样的一种组合形式了。 而且他们的爵士乐的底蕴非常深厚。这次带来这一首歌曲是 Coop Island Blues， 来听听来自他们的这一种深情的演绎，这种不一样的爵士乐。 不是衡量它的唯一标准，速度 赋予了它崭新的定义。驾驶速度的脉搏，改变时间的距离，锁定你的新车私家定制。这里是 FM 九八六。 搞笑有一点点诙谐的这样复古的爵士，来自 Cam Emerald。 那这一首歌也是他非常经典的一首歌了， That Man。 其实他的音乐灵感大部分来源于40到50年代的这种爵士乐，所以说听到那种非常轻快俏皮的节奏，还有这种复古又摩登的感觉。那其实这首歌刚刚说过了，也是他非常经典的一首歌曲，推荐给大家。刚刚看到外面已经开始打闪电了，在路上一定要注意安全哦。那下面这首歌应该是爵士乐，来听听 B.B. King。 那他这一次是和 Eric Clapton 两个的一个合作，可以说他是一个非常非常可以说是在爵士乐当中去称王的这样一个人，尤其是在 Blues 这样的一个世界当中，他可以在任何地方录音， 他的作品当中既有纯粹的 blues， 也有一些乡村风格的，还有一些流行和摇滚，但任何的一种形式当中都会夹杂着属于他的那种非常特别的 blues 的成分。这首歌送给大家，在这样的一个天气当中， Help the Poor， 听听吧。 Listen to my plea. Well, I lost my courage till I found you. If that were it.

我们刚刚说他的声音非常好听 Chantel。 那其实刚刚看到一则预报，说是在11:25发布的雷电黄色预警信号，受发展加强的对流云团影响呢，预计到夜间本市有雷阵雨的天气，而且会伴有较强的雷电活动，短时雨强较大，局地有短时大风冰雹，所以一定要注意防范，注意行车安全。同时提醒大家，在今天的晚高峰可能会受到影响，注意规划一下自己的回家路线吧。节目时间的最后一首歌就是来自 Peggy Lee， 她呢也是一个非常声音清甜的女生，有着非常瑞典的这样的一种音乐风格，可以说是这样子的。所以在节目最后送上一首来自他的爵士乐 Fever， 注意在今天一定要注意行车安全了。那我们就明天再见了各位，这一首 Fever 送给你。 Never know how much I love you, Never know how much I care. When you put your arms around me, I get a fever that's so hard to bear. You give me fever when you kiss me, fever when you hold me tight, fever in the morning, a fever all through the night. Sun lights up the daytime, moon lights up the night. I light up when you call my name, and you know I'm gonna treat you right. You give me fever when you kiss me, fever when you hold me tight, fever in the morning, fever all through the night. Everybody's got the fever, that is something you all know. Fever isn't such a new thing, fever started long ago. Romeo loved Juliet, Juliet she felt the same. When he put his arms around her, he said, Julie, baby, you're my flame. Now give us fever when we kiss, it's fever with thy flaming youth. Fever, I'm a fire, fever, yea, I burn forsooth. Captain Smith and Pocahontas had a very mad affair. When her daddy tried to kill him, she said, Daddy, oh, don't you dare. Give me fever with his kisses, fever when he holds me tight, fever, I'm his missus, Daddy, won't you treat him right. Now you've listened to my story, here's the point that I have made. Chicks were born to give you fever, be it Fahrenheit or centigrade. They give you fever when you kiss them, fever if you live you learn, fever till you sizzle. 北京时间12点整。